流逝似今年月，如何令往昔留住？金光里，难在雨中重遇。前尘是倍添凌乱。斜阳归去，无论爱是否有缘，茫然在匆匆中打转，如梦逝去，瞬息万变。在叹息怀念，仍然望往昔重现，无言的你，无言的我，流逝去是苦与甜，模糊是当变得难辨，只有一片愁仍在 是所有的润滑油都能上太空，长城润滑油把复杂的挑战留给自己，让运转的世界更轻松。长城润滑油，航天级润滑保护，在您身边。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。 喂， 干什么？我听得见，干什么？ 大点声。 那不得了呗， 听不见。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。 喂，我在电影院呢，看完电影打给你啊。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。 是什么？谁是资本家呀？啊，

是心中最深的想念。 我唱着爱的歌曲，沿途有邂逅风景，看着翻不得走，而永远的相信爱的美丽。我想反复留着美丽，刻画我的爱情，跟着模糊脚印听到哪里，这是最幸福的悲剧，一路上的伤心就算没有结局不会放弃。我想反复流着泪滴，听着爱的声音，跟着你的脚印走到哪里，这是世纪末的悲剧，一路上都相信，就算没有结局不会放弃。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，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。